爱上了萝卜，现在是萝卜的铁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广州的美食。其实一说到广州啊，很多年前可能我们都听到过一句话，叫做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这个段子还流传了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段子很好玩啊，这是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个外星人死在了地球上，那么北京人就会为他建一个博物馆，上海人呢会把他做科学研究来发财，广东人呢就会考虑把他怎么来做得更好吃呢。所以在很多我们外地人眼中，广东人是什么都敢吃的人。那么这个偏见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经过经年累月的训练啊，广州人在口腔里面养成了一种刁钻的味觉，味觉的发达和刁钻也进一步造就了口腔化的倾向。除了爱吃，广东人还非常的爱讲话。其实广州很多事情都是吃出来的，讲出来的，或者是在边吃边讲的时候滋生的。广州这个地方是一个一言不合一不小心，它的四季呢就会变成夏天夏天夏天冬天。没错，在广东啊，八月是广东最热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只要一出门可能就像背了一个大火炉一样，整个人在烈日下面都要被烤融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广东人喜欢吃什么呢？来一碗清爽滋润的糖水，可能是应付炎夏酷暑的必杀剂。所以在广东啊，大街小巷都会遍布各种的糖水店和甜品店。博大精深的糖水文化在南粤大地也孕育了数百年。广东人绝对已经成了无糖不欢的程度，无论是小时候一碗带着陈皮香的绿豆沙，还是长大后一碗温暖的江水汤圆，那些萦绕舌尖的甜蜜味道都能带给广东人无限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的甜品既有它传统的旧日温情，其实目前也有了很多创意的新味道。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广东著名的甜品，来体验一下甜过初恋的味道。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 昨天呢，我们有讲到广州的美食街，其中有一条叫文明街，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这条街呢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糖水一条街。在这条街上有一家老字号的糖水铺，名字呢叫做玫瑰甜品。哎，很有那种大上海的风情啊。当然它也是最具有老广情的杏仁豆腐甜品店。即使是临近大名鼎鼎的百花店甜品铺，但是玫瑰甜品也依然不会失去它的色彩光彩。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店里面永远都是人头攒动的，需要排队，因此等位排队都是家常便饭。即便如此，这里的出品绝对是值得你等待的。据说呢，店铺里面包的每一碗糖水都是由老板亲自选购的食材制成的，一招一式呢都充满了满满的老广情怀，每一口也都是老广州记忆里面的味道。店铺里面的招牌杏仁豆腐，可以说它的味道很清香微甜，而且看上去呢晶莹剔透，杏仁的冰甜总是让人舍不得咽下去，想要多含一会儿。位置呢就在文明路的218号，推荐指数4颗星，着重来推荐一下杏仁豆腐。其实啊，杏仁豆腐它是白色的，这个好像有点废话啊，看起来有点像布丁，但是呢你用你的汤匙压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 QQ 弹弹的感觉，轻轻的舀一小勺，哎，那浓郁的杏仁香便会瞬间的引爆你的口腔。接下来的变化更会让你惊奇，因为 连那杏仁的香味儿也都成为浮云了。就是豆腐在接触你舌尖的一刹那，瞬间就会崩解，化作水一般流淌在舌尖上，味道清澈干裂，不需要太多的咀嚼，就已经滑溜溜地滑到了喉咙里面。在这一瞬间呢，可能你对你的人生都会产生怀疑，以为咬在口里的本来就是一勺清水。这种变化简直是登峰造极的。如果是需要打分的话呢，可能我个人会打一个满分，因为有一次我是感冒了，嗓子很不舒服，没有什么食欲，刚好吃了一碗杏仁豆腐，觉得肿痛的喉咙被这个杏仁豆腐的滑嫩润的是冰冰凉凉，舒舒爽爽，感觉病已经好了一半了。其实当你回过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一碗杏仁豆腐已经见底了。所以呢，作为一个有态度的吃货主播啊，也提醒大家，像杏仁豆腐这种店呢是比较小清新的，如果你是重口味的话可能还不太适合。我轻轻地尝一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家深藏在巷子里面没有名字的糖水铺，但是非常有名，每天也是人来人往的。它呢叫做昌乐园糖水店，他家的榴莲糖水非常的好吃。这家店店面非常的小，甚至说可以说有点简陋，几张桌椅配上一排的菜单，很像30年前的光景。但是呢，小店出品的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正宗，就算是闭着眼睛都能点出来美味。因为它每一碗糖水都很好喝，不会出错。而且啊，店里面的阿婆特别的慈祥，很像自己家里面的奶奶姥姥。而且呢，他主张不用反季的食材，都用当季最新鲜的食材，追求糖水的天然健康，真材实料，不会被套路的，是广州佳作的味道。头牌呢是榴莲糖水，一碗糖水里面有一块又一块的榴莲肉，会吃的我们的榴莲粉呢心满意足。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春雨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最美，我忘了我是谁，星星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也不醉不归。 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否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不过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我天地的 说好不消遣忘掉， 我天地犯的错 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 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多情的打扰情愿 犯了错，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 我犯了错 说好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食在广州，昨天吃完了正餐，今天要来一点甜品了。其实一说到甜品店糖水铺啊，在广州有一个不能跳过的店面，就叫做百花甜品店。它呢是始创于1986年的一家老字号的店了，而且呢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老牌糖水铺，这么多年凭借它的美味糖水也培养了一大批的迷弟迷妹，其中就包括在广州出生的明星张敬轩。招牌奶糊是这里非常有特色的甜品，香浓而且甜而不腻，入口即化，是90、80乃至70老广街坊的集体记忆。因此呢，在这儿你的确能够感到最正宗最浓郁的老广情，坐在店里可以听一听旁边的那些老广州们吹水聊天，吃上一碗香甜的奶糊，仿佛那一刻你也是地道的广州人。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吃奶糊的时候一定不要上下的翻动啊，否则呢会造成豆腐花状，吃的味道就会欠佳了。我们有一位热心听友叫拉姆大姨，也是给我们强烈推荐百花甜品。他说他之前去广州，百花甜品是本着不依不饶的决心要去吃的，吃了百花甜品才死心。当时来到店里呢，密密麻麻的价目牌无从选择，因为感觉每一个都想吃，种类非常的多，而且每一道都甜而不腻，健康养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北京也能开这样一家店啊，可能这家店100%的女生都会喜欢这种模式的甜品。虽然说环境相对简陋，不过味蕾可以得到满足就够了。接下来推荐的这家店铺啊，是马蜂窝蜂手的小栗子大人推荐的。他说去到这家店呢很有缘，之前他已经回到旅店了，觉得晚饭之后没有吃甜品有些亏欠，所以呢就去了旅店附近的多宝路上的一家开记美食店，点了冰的香草绿豆沙，绿豆被煮得很烂，沙沙的感觉，里面还加了香草，香草的味道和绿豆融合的巧妙，非常值得一试，而且价格便宜，大概8块钱一份。他说的这家店呢就是开记美食店。开记呢在广州其实有大概3家店吧，这家店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光复路上的巴黎甜品屋，也是由一家人共同经营的一个家族甜品店，如今呢已经传到了第5代了。一家人坚持手工制作，注重出品的每一个细节，一如既往地延续着过去老广州的味道。最出名的呢，当属那一碗凝聚了5代人心血的招牌香草陈皮绿豆沙。绿豆沙精选的是上等绿豆，祖传秘方制成的剥壳绿豆，慢火熬制，香滑细腻，口感满分。而且呢，曾经在第6届中国美食节被评为最具地方风味的小吃，每一口都包含了诚意满满的味道。其实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各种外卖的 APP 给我发消息，他说哎，甜品半价，我一看就是奶皮厚厚的双皮奶，突然间一下子好想吃双皮奶。今天既然说广州的甜品嘛，那么广州的双皮奶也不得不提了。广州的奶制品当中，其实最著名的有双皮奶和姜撞奶。那么去哪儿可以吃一碗令你难忘的姜撞奶和双皮奶呢？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沁芳园甜品店。这家店呢位于沙湾南村大象涌路的85号。据说啊，这里的姜撞奶是最正宗的，姜味儿和奶味儿融合在一起，香辣又浓郁，口感非常的滑嫩，好像豆腐花又好像水蛋一样。轻轻的崴一勺，奶香混合着姜汁流淌入喉，顿时充盈在整个口腔里面，好吃的要飞起。除了 庆方圆的姜撞奶非常的好吃之外呢，男性牛奶甜品专家的这个双皮奶也是非常的正宗。建于1934年的男性牛奶甜品专家也是一家非常老牌的甜水铺了。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老字号，这家店走的是古色古香的精装修路线。如果你去到广州南信，一定要品尝他们家的招牌双皮奶。双皮奶呢，选用的是当地的水牛奶，所以奶香非常的醇厚，口香，口感香滑，内馅入口即化，奶皮又厚厚的，非常的绵柔，甜度刚刚好。当然名店呢就是有名店的气场，每天到了下午两三点，男性牛奶甜品专家都是爆满的，一边喝着热茶，一边等着姗姗来迟的双皮奶和姜汁撞奶，非常别致的一小碗，但是一次咬一点，闭着眼任它融化在嘴里。其实老西关的人啊都有一种情怀，那就是一定要来一碗手工石磨的芝麻糊。那么这碗芝麻糊究竟要吃到哪里的才能最有情怀呢？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朗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含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于晚空，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将星光深处已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沿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回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月落在远远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在远远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 我

店门口非常耿直的摆了一个石磨，而且呢整个石磨过程也是非常大方的展示在你的面前，非常抢眼。在这儿呢你能吃到一碗最朴实无华的传统味道，闻着一阵石磨闻出来的浓香，感受老西关的人文情怀。 我们店叫芝麻糊世家，我的师傅他的整个家族就是做芝麻糊的，到我这边准确的说是第四代。最核心的就应该就是磨芝麻，棍子必须要这种木头，这个树非常难找，它是对人有益的。因为我们师傅以前跟我们说过，就是一点点大的那种小孩拉肚子他不能吃药，就是用这种木头的皮啊回家熬水的。我们用的是上好的芝麻特制的那种砂盆，它里面有一道一道的凹槽，相当于一个牙齿一样的，磨的时候好把这个芝麻一点一点带上来，再把它磨的慢慢慢慢出油。袋装的跟这个手工磨的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手工磨的可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首先它比较香比较滑，因为芝麻都磨出油了嘛，让你吃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这个芝麻的原汁原味啊。我们做习惯了觉得不难嘛，如果说一旦磨习惯了以后觉得很轻松，以前我一天八九个小时我都磨得下来。手工磨出来的芝麻才是最传统啊，所以我们每天还在坚持手工磨芝麻，而且我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最后呢，我还是想来推荐一个北方人不常吃的甜品，叫做椰子雪糕。过去啊，广东人把专门售卖雪糕的地方叫做冰室。从前呢，广州有四大冰室，如今呢，仅剩的有顺记冰室一家。顺记呢，如今已经有大概100年的历史了。他们家的镇店之宝有椰子雪糕，椰子味道非常的浓，入口非常细滑，已经被列为广州十大名小吃。也是老广记忆深处留在夏天里的味道。据说呢，在过去也是深受西关阔少、巨贾豪商以及外国元首的喜爱。位置呢是在荔湾区宝华路的85号，临近宝华面店。其实上下九这边的著名老店还挺多的，顺记冰室是其中之一。当然，它的这个手工雪糕很有名嘛，味道是真的不错，而且价格也是不菲的。椰子蛋糕呢，几个蛋糕球都非常的大个儿，奶香味不是很足，里面有一点点的椰丝，但是椰子味道非常的浓郁，不像其他的蛋糕店会用香精来配，还会配上一些红豆，非常大力，口感也是软绵绵的，不会太甜，的确非常的不错。据说呢，吃货们都有两个胃，一个呢用来装正餐，一个用来装甜品。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喜欢广州的理由，那么一定是吃吃吃了。除了地道的粤菜和小吃，糖水一定是广州最无法割舍的一种美味，它不仅香甜温润，而且还养生健康。为了广州这一碗糖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放弃全宇宙的其他甜食。除了广州的甜品之外，在广州的街头你可能还会经常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一群人抱着一个泡沫碗，无视来往的人群，毫无仪态的大嚼特嚼。不用猜，他们不是在吃甜品，他们一定是在吃牛杂。俗话说，食在广州，味在西关。如果你想认识广州的话呢，除了有一碗甜品呢，除了有一碗糖水之外，还要有一碗萝卜牛杂。这些曾经一度被丢弃的下脚料，但是在很多广州人心目当中却是至高无上的美味。当然现在很多牛杂店在广州已经遍地开花，包括在北方的很多城市。那么最传统、最正宗、最地道的牛杂到底藏在哪儿呢？今天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因为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提了一句 萝卜牛杂之外啊，有很多爱吃萝卜牛杂的也是发来了疑问啊，说广州比较正宗的萝卜牛杂在哪儿呢？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两家。首先呢是阿婆牛杂，阿婆牛杂呢是一个开了20多年的老摊档，同时呢也很神秘，是很多老广从小到大的老字号了。过去呢做的都是邻里街坊的生意，现在可能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了。它的牛杂老汤里面会配着油兑的花生酱，放在小煤炉上咕嘟咕嘟的小火慢炖，隔着好远就能闻到混着花生酱味道的牛肉鲜香。据说啊，现在阿婆牛杂是每周日下午2:30左右开档，不像10年前一样每天都出来摆摊了。所以说每逢周日这个摊子前面都排了一条好几十人的长队。如果你想吃一碗阿婆亲手做的牛杂，不仅要拼实力，还要拼运气。位置呢是在荔湾区芳村大道陆军路陆居市场招牌内。如果吃不到阿婆牛杂也没关系，可以尝一尝阿叔车载牛杂，这也是一家走鬼档了。什么叫走鬼档？就是神出鬼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一家小档子。虽然是室外的流动摊位啊，但是阿叔车载牛杂的牛杂处理得非常的干净，出品的种类很多，牛杂很厚，煮得很烂，嚼起来非常的酥烂，而且又不失嚼劲儿，非常入口，隔着老远就能闻着一大锅扑鼻的牛杂香。和阿婆牛杂一样，阿叔也是卖完就走，每天都有长队在开档的时候就等着，所以如果想吃的朋友一定要早去排号。如果阿婆和阿叔的牛杂你都吃不到也没关系，可以吃肥老牛杂档。这家店也是家喻户晓了，过去呢也是走鬼档，但是如今已经变成了小门店了。虽然它的名字啊叫做肥老牛杂，不过现在每次去做饭的都是牛杂阿姨。对于很多附近的老街坊而言，它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味道了。这家牛杂的原料分别来自贵州、内蒙、宁夏和新疆等地，也都是实打实的好材料。相比较于其他的牛杂档，它的味道比较偏淡，适合不宜重口的朋友。而且最特别的是，这家的萝卜牛杂还可以加猪肠粉，肠粉配牛杂，口感丰富又细滑。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营业时间很固定，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址呢是在庙前直街的12号，临近东山区少年宫。 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一档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广州的美食之甜品。说着说着呢，又开始介绍广州的另外一道美食，就是牛杂了。其实最近啊，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种连锁的牛杂店，比如说孺子牛杂、老广情牛杂等等。那么广州当地也有很多这种牛杂小店以及牛杂连锁店，去到广州呢，一定牛杂是一个不能错过的美食。就像你去到四川成都一定要吃火锅，去到重庆一定要吃酸辣粉和串串一样。 要说广州人最喜欢的街边美食是什么呀？十个人里头有九个都会说牛杂呀。您瞧，这小小的牛杂摊前边簇拥的粉丝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那广州的牛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没法解释北京人为什么爱吃爆肚，长沙人为什么爱吃臭豆腐一样，只能说就好这口啊。 我这一碗还没吃完呢，这卖了最少得有十多碗了，已经真火。不过确实挺好吃的，尤其里面那个萝卜完全煮透了，好吃。 广州的牛杂说白了有点像现在很流行的街边美食麻辣烫。您瞧这几口锅里边煮着的都是牛肠、牛肺、牛心、牛肚，外加白萝卜，这些东西早早的已经被秘制的酱汁慢火焖了好几个小时了。这样焖透的牛杂吃起来不仅没有腥味，反而是香滑筋道，而这里焖出来的萝卜又浸满了加入牛杂味的酱汁儿，等客人吃的时候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浇上不同的蘸料，那味道简直是妙不可言呐。 再来两块萝卜，这萝卜真好吃，很火爆。你是刚下学吧，吃点这个哈，这还有好多种酱料，这是蒜蓉的，这是 甜的， 这是麻辣的，这是萝卜，有不少人都是慕名而来，好吃。 有人说认识广州就得从牛杂开始，如果您曾经到过广州却没有吃上过一碗萝卜牛杂，那您的美食之旅一定是遗憾的。 而且呢，我们今天也说到了甜品，广州人啊非常的爱甜品也爱糖水，既是有美食的诱惑，同时呢在甜品当中还包含了一些养生之道，所以呢广州人的确是知道如何去吃也知道如何去生活的一个人。一锅看似平淡的甜水的确也包出了真材实料的幸福感和滋润感。广州甜水铺里面呢一碗一碗糖水不知道也甜蜜了多少人的胃呢，也将那浓浓的西关人情传达到了世界各地。以粤菜为主的广州饮食其实早早的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而且啊不知道是在清朝还是在民国的时候流传了一句话，很生动很幽默，叫做生在苏州住在杭州食在广州。因为苏州的姑娘美嘛，童年就依偎于此，自然是脍炙。 生在苏州一定不愁找不到一个温婉的妻子，那么住在杭州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杭州的风景非常的美，居住在湖光山色当中心旷神怡，住在杭州的确是妙哉妙哉。至于广州嘛，就是吃货的美食天堂啦，名菜美点丰富，茶楼酒肆林立，想吃什么都可以如愿，所以食在广州当然也非常的惬意。这首曾经全国流行的名谚也是道出了食在广州的真理。其实我们这两天啊一直在说广州的美食，美食街包括最著名的甜品和牛杂，这些新的老的各种的美食，最重要的美食不是光来听的，而是一定要去让你来品尝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去到广州来一次美食之旅呢？ 手尖斗篷鞋，没法为你奉上冷糕饼一块。 我们都很想念你，在你离开以后这些日子里，以往的每次想起，眼泪都像海水一样的决堤。你临走前的那些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尽量的掩饰，不让你看到伤心的样子，心里的痛苦永远无法解释。说声再见的时间也没有。